削粉 啊，你讲嘅啫， 咁咪咁话人，大佬 削粉可以好伟大嘅。以九七之前啊，香港政府叫自己叫师傅削粉嘅，今时今日先叫官员啊。 喂，好啦，咁啊，够皮啦，咪 Anthony， 够皮啦，咁啊，即系 下个星期 系啦，下个星期啦，咁啊，即系首先就即系好多谢，即系大家呢段时间咧，咪冇插我啦，咁啊，土又包容我啦，因为即系我依家就真系。做唔翻啲時事節目啊！咁亦都好多謝，即係呢一排咧，即係過嚟幫手嘅，即係 Michael 啊、阿明啊、阿澤啊咁樣樣啦。咁啊，即係希望 Thank you them 係啦 ，Thank you them 係啦。咁啊，希望即係咁啊，禮拜應該就係有翻 Anthony 有翻阿龍嘅大軍份啦。都係好多謝大家一路咁包容細佬我啦，多謝阿土又冇嫌我唔識嘢咁樣啦。咁啊，唉，咁啊，最後咁啊，下個禮拜再見啦，都係拜拜， 拜拜。 芒果失收，花生起义。HK Peanut 2014